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他们将足球升华为艺术，他们是上帝宠爱的舞者。遗憾的是，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是的，古典境界的足球，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它依然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不世出的自我表达。幸运毕竟只是浪漫的偶然，古典不可能量化。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留下的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那些欢乐，都不会被我们所遗忘。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将继续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上的五大最佳球员。通过今天的讲解，您会更加了解这些天才足球运动员的足球生涯。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为您介绍了欧洲杯历史五位最佳球员当中的四位，那么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带来最后一位传奇巨星，他就是齐达内，2000年的欧洲杯最佳球员。在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监制的动作搞笑大片《疯狂出租车》当中，影片的主角最常见的着装就是一件蓝色的法国队队服，背上印着齐达内的名字。不过号码不是齐达内在法国国家队穿的10号，而是他当年在戛纳队当中穿的7号。球衣的号码对齐达内来讲并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收获，正如他低调的为人一样，他不太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在影片当中的地点却对齐达内意义非凡。因为这名阿尔及利亚的移民1972年出生于马赛，也被马赛人视为英雄。1972年，齐达内出生于马赛的郊区，那是法国有名的北非移民聚居地。当20世纪60年代原籍阿尔及利亚一个偏僻山村的齐达内的父亲斯摩尔辗转来到这里时，他不会知道自己的儿子将会从这里走向世界，成为整个法国的骄傲。成长于空荡荒芜、灰尘漫天飞舞的马赛街道上，齐达内尽情释放着自己的天分。贫穷的生活没有压抑他爱好足球的天性，反倒使齐达内在成名之后仍然保存着一份谦虚朴实的赤子之心。尽管他出生在马赛，但是齐达内却从没有代表过马赛队打过一场比赛。他曾经先后效力于戛纳和波尔图队，在那里他的球技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并在随后被尤文图斯队以300万欧元的价格带到了意大利。在尤文图斯，齐达内成为了真正的古典大师。 他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解。 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特有的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五大最佳球员。 1998年的7月12日，法国世界杯的决赛，法国3-0战胜了巴西。齐达内的两粒头球终结了巴西队。齐达内认为队友的鼓励是他突然爆发的源泉。他说，他们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打赌我能进球。我想小组赛的红牌让我休息了两轮，是时候补偿我的过失了。开场后的第5和第7分钟，他给吉瓦什和德约卡夫创造了绝好的得分机会，可惜他们均未能把握住。直到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齐达内先后接应佩蒂和德约卡夫开出的角球，用他最不擅长的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大门。赛后，巴西队的老帅扎加诺承认，上半场齐达内的两个进球彻底摧毁了自己球队的斗志。齐达内后来在看电视重放的片段时感到十分的幸运，真想不到是莱昂纳多跟我争顶，要是换成巴亚诺或是阿尔代尔，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儿。2000年的欧洲杯，齐达内率领着高卢雄鸡踏上了他们的夺冠征程，并在最后的决赛中依靠特雷泽盖在加时赛中的金球战胜了意大利队，夺取了冠军。齐达内也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最佳球员的称号。在2001年，已经成为了世界足球一代艺术大师的齐达内，被西班牙顶级豪门皇家马德里以创世界纪录的6600万欧元带到了西班牙。在那里，他跟大批世界顶尖球员，像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和劳尔一起，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接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而在齐达内职业生涯当中最为难忘的一场俱乐部赛事，则诞生于2002年的欧洲冠军杯的决赛。在与勒沃库森的那场比赛中，齐达内以一记荡气回肠的半转身凌空怒射，帮助皇家马德里队登顶欧洲冠军，而齐达内自己则完成了当代足球皇帝的加冕仪式。2006年，虽然年迈但表现依然出色的齐达内做出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决定，在2006年世界杯后彻底告别足球。2006年5月7日，齐达内在伯纳乌球场举行了他的告别赛。那场比赛之后，在皇家马德里的5年时光正式成为了回忆。皇家马德里的球员们在那场比赛中都穿上了一件特制的内衣，上面印着皇家马德里队的队徽，而队徽上则写着这样一行字：齐达内2001至2006。就像人们事先所期许的那样，皇家马德里的球迷给予了一名球员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礼遇。整场比赛中，球迷们一直不停地在为齐达内鼓掌，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皇马无与伦比的表现，更因为齐达内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为世人用行动阐明了什么才叫做完美。现在的齐达内致力于公益事业以及福利事业，暂时告别了他热爱的足球领域。不过我们都相信，终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继续自己的足球之路。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聊过了足球之后，下面我要为大家讲一讲关于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之前，一位英国将军在视察部队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官兵们说，当你的武器出现故障的时候，标准处理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捡起缴获的 AK-47 继续战斗。 AK-47 在它诞生之初是被原苏联人当成一种秘密武器来使用的，他们竭尽全力保守秘密，不让西方人知道。 原苏联士兵携带 AK-47 执行任务时，都用专门的枪套套住，以便把枪支的形状隐藏起来。另外，还要把用过的弹壳一个不少地捡回去，以免最新的子弹泄密。但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迫使赫鲁晓夫把红军派到了布达佩斯，这也是 AK-47 第一次大规模在外国露面和作战。在 AK-47 的威力下，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随后因为原苏联向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发放了 AK-47 的生产许可证，并且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升级，双方都在挖空心思地拉拢各个中立国家。AK-47 作为原苏联竭力讨好对方的军售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行销全世界。不过 AK-47 开始为世人所关注还是在越南战争当中。越南战争中，美国准备的是最新研发的 M16 式自动步枪，但这种以射击精度高见长的先进武器却根本无法适应越南恶劣的自然条件。热带雨林的沼泽使得 M16 的枪膛污染严重，极容易出现卡壳，故障率非常高，并且 M16 步枪的小口径子弹穿透力太弱，在丛林作战当中，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清敌人在哪儿，大家都是朝着敌人大概的方向扫射一通。 M16 的子弹近距离根本穿透不了树木，更很难射中越南士兵，而越南士兵使用的 AK-47 却可以轻松地打透一些小的树木，击中树后隐藏的美国士兵。在极其不利的局面下，很多的美军士兵扔掉了手中较为昂贵的 M16， 转而使用了从越军手中缴获来的 AK-47。 关于 AK-47 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越军的游击队在耕田的时候把 AK-47 扔到水田中，当美军的小股巡逻队经过时，游击队员马上从水田里掏出枪来从背后打冷枪。久而久之，有些 AK-47 的木质枪托都被水泡烂，而枪仍然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有待考证，但是 AK-47 的枪管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枪用合金钢，并且在枪管当中镀了铬，拿在手中显得很轻，即使连续射击枪管也不易发红，并且很多天不擦也不会生锈。但是你知道吗，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步枪居然是由一位年仅28岁的业余枪械研究者制作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世界枪王的原苏军上士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 他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他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 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 1919年，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1938年，他参加了原苏联红军。卫国战争爆发时，他担任了 T-34 型坦克的车长。1941年，在勃良斯克苏德坦克大战中，身负重伤的卡拉什尼科夫被送到后方的陆军医院抢救。他的生命虽然被挽救了过来，但从此却成为了一个残疾人，他的右手从此不能自如地活动了。在治疗和养伤期间，卡拉什尼科夫跟战友们谈起了战争，谈起了武器。一位病友问他，为什么只有德军才有他们的自动步枪，而我们就连老式步枪都供给不足呢？这句话激发了卡拉什尼科夫打算设计一种全新的自动步枪的奇想。对于一个青年战士来讲，要搞武器设计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他回到了参军前工作过的铁路机车维修站，开始了突击步枪的研制工作。卡拉什尼科夫找到了在铁路技术科工作的好朋友克拉琴科，一位熟悉机械加工技术的火车司机。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简陋的小工棚里打磨出了一支自动步枪。 自动步枪制作完成之后，卡拉什尼科夫专门把它送到吉尔任斯基炮兵学院进行了试验和评审。这支自动步枪引起了原苏联装备规划委员会博拉贡拉沃夫中将，当时的步兵武器权威吉尔任斯基炮兵学院院长的注意。1943年，他亲自推荐卡拉什尼科夫到高级步兵学校接受专业深造。1944年，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25岁的卡拉什尼科夫设计出了一种7.62毫米的半自动卡兵枪。1946年，他在这种半自动的基础上又设计出了一种全自动的步枪，也就是 AK-47 的前身 AK-46，并把它送去参加国家靶场定型试验。一同入选的还有多位著名步枪设计师的作品。经过初选，包括 AK-46 在内的三种型号的步枪被指定参加最后一次评审。严酷的试验可以更好地检验步枪的实战能力。在极限射击评审中， AK-46 的出色表现让在场的众多评审是刮目相看。该枪连续射击了1.5万发子弹，虽然枪管打红了，但是射击的精度却没有明显改变。评委们一致推荐卡拉什尼科夫上市设计的7.62毫米突击步枪正式列入部队装备。原苏联国防部决定 AK-46 为陆军制式步枪，并将该枪正式命名为 AK-47。 他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他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 194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德明的上校工程师闯进了卡拉什尼科夫的绘图室，告诉他 AK-47 被正式装备了，斯大林因此亲自为他颁发了15万卢布的奖金，当年他只有28岁。之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军队都广泛使用了 AK-47 系列步枪。上个世纪还流传着这样的俏皮话，美国出口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索尼电器，苏联则出口AK-47。 原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成为了一个个巨大的武器超市，他们纷纷倾销自己的武器存货，这使得 AK-47 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扩散。并且由于 AK-47 的制造工艺简单，连很多手工作坊都可以仿造。在巴基斯坦山区的一些村落，那里的人们除了枪管和扳机需要订购以外，其他的零配件则在村落简单的手工作坊当中就可以被制造出来。一个不超过3个人的家庭作坊，一个月就可以造出超过20支的 AK-47。一个2600户人家的村子，一年可以生产50000支 AK-47。据不完全统计， AK-47 以及由它发展或仿制的系列步枪在全世界的用量近1支，它成为了迄今为止生产和装备最大的一种枪支。按目前世界人口的总数计算，平均每60人就拥有一支 AK-47。 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当中，世界爆发了60多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其中能见到 AK-47 家族踪影的就有40多场。其中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加速了这种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使他们到了反政府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手中。虽然从战略上讲，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初期似乎是取得了成功，阵亡的苏军不到70，但是当美国中情局开始通过巴基斯坦增加对游击队的援助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援助当中包括成千上万支 AK-47。 中情局之所以看好 AK-47，不但是因为它的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阿富汗武装分子手中拿着原苏联武器，就不会轻易的让人发现他们其实是来自于美国。但是在后来，当基地组织变得越来越激进，并且把矛头转向西方之后，美国中情局当年援助的 AK-47 反而成为了基地组织和美军对抗时的利器。在阿富汗， 第一位死于枪口下的美军士兵就是被一位少年用 AK-47 射杀的。而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悍匪拉登对 AK-47 似乎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露面的讲话录像中，人们每次都会在他的身边发现一只作为背景和伴侣的 AK-47。美国中情局不仅将 AK-47 运到了阿富汗，而且还把他们输送到了尼加拉瓜抗击原苏联支持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一派的手中。AK-47 不仅加剧了萨尔瓦多的内战以及哥伦比亚与毒品贸易相关的暴力活动，在非洲一些纷争不断的地区， AK-47 更是成为了人们居家旅行必备的生活用品，以至于获得了非洲信用卡的绰号。 AK-47 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之多，有人统计死于 AK-47 枪口下的人远远超过了死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人。 他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他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 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 然而AK-47 并非尽善尽美，由于全自动步枪射击时枪口上跳严重，一个没有多少射击经验的人用 AK-47 扫射，在打完十发子弹后枪口很可能会指到天上去。同时枪管较短，导致瞄准基线短，瞄准距设计不理想等等缺陷也影响了它的射击精度，连发射击精度更低。虽然 AK-47 系列步枪是20世纪步枪当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但它毕竟是40年代的产品，在许多国家 AK-47 系列步枪早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从军队当中光荣地退役了。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撼动 AK-47 系列枪械在广大枪迷心目当中的地位。 AK-47 系列枪械在十大经典武器、六大名枪等排行榜当中是频频上榜，而随着联机对战游戏《反恐精英》的风靡，更多的枪迷们则通过游戏当中虚拟角色用一支每分钟可以打出600发子弹的 AK-47 过足了枪瘾。并且随着美国好莱坞的黑帮电影的巨大成功， AK-47 和手持他们的硬汉们一起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并成为了其中的重中之重。光头、墨镜、雪茄、皮衣、大头皮鞋，再加上一辆哈雷摩托车，大概就可以构成一部美国黑帮片中一个大反派角色的所有外部特征了。更为有趣的是，因为 AK-47 的巨大影响力，卡拉什尼科夫这个名字已经不仅仅是枪械的产品商标。仅以卡拉什尼科夫为商标的伏特加酒厂就出现了两家，而其他的挂着卡拉什尼科夫商标的产品甚至囊括了雨伞、剃须刀、香水、军用匕首、巧克力等等。但是枪支毕竟是凶器，同样存在着滥用枪支杀害无辜或者自伤自杀的情况，这样给社会的秩序和安全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就美国而言，枪伤已经成为美国高中学生当中造成死亡的第二大主要原因，并且以这种原因而导致死亡的增长速度，在这个年纪的黑人或白人学生当中比其他的原因都要快得多。根据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3的高中生说他们很容易搞到枪，6%的学生说他们曾把枪带到过学校，大约有6%的学生说他们实际上拥有枪支。而在这些学生当中，又有大约1/3的人说他们曾经用枪支对某人射击过。这些数据都显示，枪支的拥有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隐患。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